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39集，财大气粗白五爷。众人都看白玉堂，那意思不要骂天尊吧。白玉堂嘴角动了动，良久他吐出一句话： 我什么时候骂过他？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搔搔头，貌似是没有。天尊也瞄了这边一眼，就见白玉堂正瞪他呢。白玉堂看着天尊拍歌青头的那只手，天尊收回手往前凑了一步，咽喉咳嗽了一声，对天尊指了指远处上气不接下气的凌霄夫子： 你又疯什么拆人家房子，好歹道个歉，别给气死了。 天尊还没开口，就听白玉堂开口： 道什么歉啊？ 天尊回头看白玉堂，众人也看他，五爷黑着脸： 你把开封府拆了我也赔得起。 众人倒抽一口冷气。天尊摸了摸下巴，歪着头打量了自家徒弟一会儿，随后伸手退后一步，又拍了拍歌青的头，白玉堂的脸更黑了： 有我在，用别人给你出钱，你爱怎么拆怎么拆，随便拆。 周遭众人集体抽了口气，原来天尊就是这么被惯出来的，简直丧心病狂。殷侯和展昭则是对视了一眼： 莫非是 醋？ 小四子突然开口，天尊笑得眉眼那个弯呐。 是醋没错，不过不要直接说出来呀，给那只别扭的耗子留点面子。 展昭赶忙去看小四子，却见小四子正仰着脸看天尊手里的那个坛子，仔细看原来不是酒坛，是醋坛。 天尊干嘛抱个醋坛子？这么说并非是喝醉了？那他干嘛拆房子？ 这时就见公孙急急忙忙跑过来直摆手： 误会误会，不是天尊的错，我让他帮忙，这只是个意外而已。 白玉堂和展昭都一愣，殷侯也有些好奇。这时欧阳淳华和包岩扶着凌霄夫子过来，凌夫子还有些气喘，伸着手直摆： 不用赔钱。 小四子摸摸下巴，退后两步看了看眼前的情景，没错，就是他刚才看到的，太学他了。凌霄夫子站在废墟前跟白玉堂说赔钱，感情前边还有不用两个字的。 天尊都抓到了吗？ 嗯。 公孙轻轻拍了拍那个醋坛子，看白玉堂和展昭： 这次有惊无险，多亏天尊在，帮了大忙了。 凌霄夫子这会儿也喘匀了气，显然刚才公孙跟他解释过了，老头这会儿心情倒是平复了，点头： 太学最贵重的不是房子，是学生，学生没事就好了，房子塌了不算什么。 说着林夫子又忍不住瞄了一眼那堆先皇赏赐的玉璧，略心疼的感觉。天尊将醋坛子交给公孙，自己挪到白玉堂身旁背手站着。白玉堂瞧了他一眼，天尊伸手拍拍白玉堂的头，白玉堂不说话，不过表情没刚才那么不爽了。 了不得呀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感慨。这会儿欧阳也到跟前了，一见那玉璧也碎了，倒是有些遗憾赵普没来，不然他肯定看得很开心。 究竟怎么回事啊？ 而此时皇宫里，赵普和赵祯刚坐下，一个影卫就进来跟南宫耳语了几句，南宫一脸困惑，不过还是走过去跟赵祯说了一下。南宫显然也没瞒着赵普的意思，因此赵普听得真切，南宫说天尊把太学拆了。赵祯愣住，赵普摇着头替白玉堂心疼银子： 赵真让南宫去打听打听细节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显然赵真也不是特别在意，没人死伤，拆了就拆了吧，大不了翻新。南宫走了，顺便关上了房门，书房里就剩下赵真和赵普。赵真从龙书案后边拿出了一个盒子来递给赵普，赵普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就微微皱眉。九王爷伸手进去，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面具。那面具虽然结构简单，但是分外吓人。赵普就想到了昨日韩章他们说起的关于兽家岛巫术以命换命的传说。 这莫非就是那些替死鬼戴的面具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知道的不算详细。 赵真点点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。 哎，欠债总是要还的。 嗯，合理啊。 有些债还要父债子偿。 什么意思？ 赵真拿出一个卷轴给赵普。 以命换命。 真的有人试过？当年那些…… 试过。知道朕干嘛找刑天昊吗？ 赵真神色严肃，点点头。赵普看完了卷轴直皱眉。 那恶虎岛上的村民难道是…… 恐怕是。可惜我们迟了一步。 欧阳带着黄成军打扫太学的废墟，天尊这拆房子的法子倒是也挺好的，用扫帚把渣渣都扫走就变成空地了，索性重新盖吧。其余的学生先回家，考试改日再说，留下的人都聚集在公孙他们周围。殷侯看了看那个醋坛子，就听到里头似乎有什么响动。 这里头装着什么？ 要命的东西。事情还要从考试前那会儿说起。 虽然公孙解释了，拆掉太学并非是天尊的错，不过白玉堂还是替天尊给凌霄父子赔了礼，表示会尽快重建。特别是那块玉璧，无论如何这块玉璧对凌霄老头来说意义非凡，而且房子塌了可以重建，仙人一物毁了就无法再找回了。白玉堂不让天尊赔礼，自己倒是认认真真道了歉，闹得凌霄夫子也挺不好意思。老头满腹经纶，自然不是小气人，让白玉堂不必客气，觉得真心应该让太学众人跟天尊道谢才对。于是啊，众人就纳闷了，天尊因为什么理由非要拆了这整座太学呢？公孙给出了详细的解释。时间倒回到考试开始之前，太学的学生们都安静坐好，拿到卷子之后开始看题，等着钟声一起就下笔。公孙给考医的学生们出了几种病症，让他们施针。题目出完，公孙就注意到门口白色的身影一晃，有些纳闷。开封府的人基本都会特别照顾两个人，一个是小四子，另一个就是天尊。公孙知道葛青是绝对管不住天尊的，于是就走到门口看看。就见此时天尊顺着墙根正溜达呢，速度很快，一会儿上墙头，一会儿又下来，双眼则是紧紧盯着墙面。公孙四外看了看，葛青在赵兰庞玉他们考试的那间屋子门口的台阶上坐着，正拖着下巴看天尊。葛青看天尊的目光一向是很崇拜的，而且他显然也不在乎天尊在干嘛，反正干什么都好。公孙走到葛青身边问他， 天尊干嘛呢？ 哦，好像追影子呢。 影子？ 嗯，墙上有几片影子动来动去的，大概远处哪里有反光。 公孙皱眉，回头看了看墙对面，高的建筑都很远，近处都是树木，关键是今天也不算阳光普照，没强光哪儿来的影子。另外公孙眯着眼睛盯着墙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到什么影子，而且天尊移动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。 哪有影子？ 速度快，先生不会武功，大概眼力不济，没法看到。 哇，活的！ 葛青正说着，就听那头天尊的声音传来，葛青和公孙都抬起头，就见天尊眯着眼睛看着前方。公孙就皱眉，这会儿他好像看到天尊眼前有什么东西正在动。公孙跑到天尊身边，就见天尊手指头似乎捏着什么东西，但是手中却根本没东西，而眼前却有一样东西正在动，似乎是在挣扎，软趴趴一滩，半透明，暗灰色，像是一片薄薄的布，只是那片布这会儿有点风中凌乱的意思，抖动的那叫个厉害。 是什么新的虫子吗？ 天尊虽然手没碰到那虫子，但大概是用内力捏住了，反正他会隔空掌，这种功夫公孙经常看白玉堂用，特别是有什么虫子之类的东西，五爷都是嫌弃脸，然后一甩袖，内力撵走。公孙盯着那虫子愣了半天，随后突然嚎了一嗓子。这一嗓子非同小可，太学众学生本来正全神贯注看卷子，冷不防被公孙这一声嚷嚷吓得手一抖，不少都把添了墨的笔掉卷子了，然后手忙脚乱捡起来。天尊也叫公孙吓了一跳，睁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公孙一指天尊， 别动啊，别动，千万别放走了。 说完公孙转身跑了，天尊歪着头看公孙一闪就没影了，莫名感慨， 没准公孙也是有天分的，瞧着脚程快的，当年那几个老鬼教他医术的时候再教他一下功夫就好了，没准能成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